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员大会国际筹委会共同主席、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主席、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主席达米安·奥格本纳最近发表谈话，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。